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回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真。

笑脸听你诉说，阳光也在你的眼角跳动，谈起我们的一切，思绪渐渐回到从前，让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让我改变，因为你就是阳光将我照亮，曾经阴暗的心有了方向，你就是我的阳光，温暖心房，就算世界再冷也不会脚跳动，谈起我们的一切，我的思绪渐渐回到从前，让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让我改变，因为你就是阳光让我照亮，曾经阴暗的心有了方向，你就是我的阳光，温暖心房，就算世界再冷也不会受伤。算是一而沮丧，我知道因为有你永远不会再失望，因为你就是阳光将我照亮，曾经阴暗的心有了方向，你就是我的阳光，温暖心房，就算世界再冷也不会受伤。 我是韩丽，在下一站回味当中和各位共同听歌，我们来欣赏孙耀威演唱的《只愿有你》，孟庭苇带出的《放在心里面》，蔡健雅演唱的《太多》。

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快要成雨季。 夜临近魂荡漾，孤单闯头走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自淡淡彩虹。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它唱出你不懂，像你不懂我的事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我忙着肉麻